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什么儿行 身而走路，该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间变化的脚

条路的我走上征途。 过程 在那么寂寞，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。当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，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，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，每个流畅来去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，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、哦、渺小的 执迷留恋人间，

沟崖在19到26度，古崖区在16到25度，九眼楼在16到25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969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96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按摩哪个穴位能缓解疲劳呢？第一呢，按百会穴，位于头顶正中线与两耳间连线的交点处，用左手或右手的拇指指腹按揉该穴，由轻到重，再逐渐减轻力道，慢慢放松。如此反复揉按3分钟左右呢，以指下产生酸胀感为佳。第二个就是太阳穴了，在眉梢与目外眦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，分别用两手拇指揉按太阳穴，手法操作跟百会穴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，同样按揉3分钟左右，以指下产生酸胀感为佳。这两个穴位可以有效缓解疲劳。入夏脚步飞快，五月中旬京郊的一批景区已经躁动起来了，活动一个接一个，更有免费活动等你围观。在5月19号上午，2018年东城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。北京自然博物馆、北京电力展厅、北京古观象台、东城科技馆、中国实验动物学会、中华口腔医学会等科普场馆和学会将带来丰富内容、互动性强、参与性强的展品和项目。当然呢，知识性和娱乐性也一样都不少，想要参与活动的预约可以免费领票进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，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唉，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。还好，我每天都听经典969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969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969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。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。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牵着你的手，到公园去走走，晚上的星星很漂亮，我只有坏念头。你说我是枕头，

在一起，我确实不用急。你每次伤心，我每次缺席，遥远的距离，我以为我们的爱情是眼里还会有传奇。没想到陌生机场写下结局，各自的传奇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转一圈回到了原地，眼泪是一种提醒，我还爱你，让一切归零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越相信爱会有奇迹，人群中我找到你，我抱着你，我还爱你，让一切归零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越相信爱会有奇迹，寻找我们的传奇，我抱着你，我们的爱情还未完待续， 挡不了我

起涟漪无数 要幸福，哪怕从眼泪中流出，流出。 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，把你的

是你自己。 著名主持人蒋昌建，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面曾经有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这个苦难的生活的最好的救济办法就是幻想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尴尬困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陷入一种悲情，因为你会觉得生活没有再比这个更苦更让自己尴尬的事情了吧。 香港首富李嘉诚， 我是李嘉诚，12岁就开始做学徒，还不到15岁便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，再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，当时自己非常清楚，只要我努力工作和求处自私才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我有一点钱我就去买书，记在脑筋那边，才去再换另外一本。到我今天来讲，每一个晚上在我睡觉之前，我还是一定的看书，知识并不决定你一生的财富增加，当然你机会就更加多了，你创造机会才是最好的途径。 经典99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的东西我觉得能够 last long， 就是它能够不会根据岁月的消失啊流逝而去改变的东西。就好像说这一代人他认为经典的东西，如果他真的能传承，那下一代人听的时候应该也会找到同样的感觉。 经典，我喜欢的音乐有王菲的音乐，我觉得是经典，还有一些电影是比较经典的，我喜欢有像这个杀手不太冷，还有特洛伊，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。 什么是经典呢？我认为经典首先是一代人的记忆，更是代代相传的，不止一代人的记忆，它的某一个声音某一个章节在重新响起的一刻，心灵又受到了一次启发，一次启迪，给人留下灵魂上的记忆，我觉得这就是经典的声音，经典的作品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当我走过山的时候，山不说话；当我路过海的时候，扬起脚底的沙；当我想去找你的时候， 只有云 在和我对话。北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经典969， 就是 爱生活。 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